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 我们是 同一类人。 夜已经很深了，对吧？在这样的深夜，还有一个人在电波里陪着你，让这个城市显得不是那么孤单。如果你在这个城市里还在工作，比如说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比如说你还在地铁里搭着一班地铁，坐换乘的时候戴上了耳机看到我，我都很开心。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我现在这个年纪也完全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我老觉得今天晚上的话题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大家在想，对不对？到底多大的一个话题啊？女人的心事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话题？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是女子，是女人，因为是女子，所以她有自己的想法，她有自己想问题的方式，而且在与人分享说她的道理的时候，你永远不要想去赢她，因为她真的是可以把每件事情记得很清楚，而且头头是道的讲给你听。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啊。那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周准和所有的听友，不管收音机前还是视频那端的你，都有这个权利和我说的是义务，要参与来说说女人心事的问题。如果你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女生，你来说说你们平常的小心思，有没有言不由衷的时候，有没有词不达意的时候，有没有说这句话其实想得到另外一种回馈的时候，一定有，对不对？让我们这些男生也多学学经验，多学着一些知识，和你们好好的相处。那如果你是男生，你也可以来听听看今天晚上我放的歌曲，大家分享的这些言语是不是可以能够帮到你和你喜欢的心仪的女性一起相处。想要跟我联系，想要那个城市链接很简单，不管世界多大，只要一部手机我们就可以链接到。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通过花椒下载 APP 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还有就是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现在哦，关注周大准，搜索我就可以了。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在花椒上给我留言，又想起那首歌来，对不对？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多么经典的一首歌。我想那个时候唱这首歌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女人了吧。看到了我们的思宁，看到了大莹，很多很多的朋友进场了。你们进场之后，今天是要跟我一起互相成长，好吗？现在正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可以告诉我穿一件什么样的颜色的 T 恤吗？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猜猜看，我给你三个颜色，黑色、白色和粉色，你们猜猜看。女人的心思啊，我们真的需要慢慢的成长，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情况下，她对你的喜欢程度、欣赏程度，不同级别的层次下，她们表达的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呢，是有他们的水准的。不过时间还好，我们还有大概50分钟的时间来聊聊女人心事啊。第一首歌，我先放一首歌，让大家来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们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画面、场景，好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很神奇又充满温暖的十点大陆机女人心思之夜。第一首歌，我觉得魏如萱唱歌呢是娓娓道来的那一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呀你呀。如果是一个女孩对你说你呀你呀，老迟到，老不记得洗澡等等的，她是不是有点喜欢你？你呀你呀，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周准，就有可能她比较在乎你。来听听魏如萱带来的 你呀、啊、你呀、 啊、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真诚，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啊。 可以来聊聊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可以问问自己，我也问问大家，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女子什么样的一个举动表明她喜欢这个男子呢？你们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有自己的体会吗？在花椒你可以来输入你想说的话，什么样的举动说明一个女子正在喜欢一个男子呢？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刚刚呢，在放这首魏如萱的《你呀你呀》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举动表明，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其实这个问题，一百个人是不是有一百个答案呢？那就是有一百个答案呢。我真的想开一间酒吧或者一个小食店，然后呢，有那种小纸条可以贴在墙上，每天有很多的问题问到你，你可以来吃我的面，吃我做的饭，然后你可以写你的问题，我们一起互动。这样过很多年，然后把它拍成电影。你在说这不是深夜食堂吗？ No, 不是深夜食堂，我们不提供泡面，谢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在我们的花椒上，思宁说喜欢一个人有事没事都会经常对着他傻笑，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男生吧，对着一个女生傻笑，呵呵，你真好看，呵呵，你什么时候走啊，我跟你一块儿，对不对？我觉得一个男生呢，就喜欢一个女孩的时候，就像雨果说那句话，最初的爱情就是男生羞涩，女孩主动，觉得很好啊。一个女孩子主动表达爱意，然后让那个男生感觉到，然后男生很羞涩，然后手心出了很多的汗，握着女孩的手，但是又不愿意放开，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恋爱的场景啊。来看看这些朋友的留言，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心事啊？不说名字了，因为这也是牵涉到隐私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他说女人的心思很难猜的，他们习惯假装坚强，脆弱自己承担，喜欢隐藏自己的小心事，总爱说反话，明明很在乎，嘴上还是不服输。内心渴望对方的关爱，不要把他对你做的事当成理所当然，你需要回应他。其实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或者一个拥抱。感性胜于理智是女性的思维。女人往往会因为一个小事而不开心，需要男人体会她情绪变化前后的细节。哎呀，挺累的老爷们儿啊！但是作为一个男生呢，你如果你真爱一个女生喜欢她的话，你就要为她做很多的事情啊。还有一些朋友会在恋爱中有习惯，就恋爱中有习惯也很有趣。这位朋友说，我最怕找不到人，每次和男朋友分开之前，我都会跟他说一句，别让我找不到你。所以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发个消息给我，每个睡醒发个消息，每天睡醒发一个消息，每天睡觉前发个消息，心里就踏实。依赖感、信任感、安全感，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以达，叫做《显微镜下的爱情》。很多人呢觉得自己恋爱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觉得我经历过很多的恋爱经验啊，我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我都可以写本书了，但是依然会输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能为他而分心呢？我怎么能动心他呢？可就是动心了。于是很多人拿出了显微镜，拿出了放大镜，在看这个爱情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我错在哪里，到底我能做得更好。其实所有在爱情当中努力的人，用心思的人都很可爱，不管你失去或者拥有。有请黄以达，显微镜下的爱情。 滴答滴，听天空在哭泣，洗掉了一些梦，埋葬在城市里。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延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冒险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下在眼睛里，爱在身后彼此后， 心不行，显微镜里看爱情，残酷的放大所有爱的原因，遇见你之后爱上你，然后很痛苦，原来爱是回不去的旅行，亲爱的让我 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如果此刻有一个人可以想念，是幸福的事情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聊的话题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想念你，不是那么容易不满足的一个人，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今天晚上这样的夜晚呢，我在直播间跟你来聊聊女人心思。哎呀，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大的话题，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男人，每一种爱情，每一个生活环境，每一个情景发生的爱情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是个恋爱经验很丰盛的人，你一定会总结经验，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位。如果你是个恋爱经验很少的人，甚至你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你对一切的爱情异性以及所有的期待都是十分美好的，但是我作为过来人，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的人，我想对你说，勇敢去爱，放肆去爱，你一定记住 一句话，有些人会害怕说我一次耗尽了所有的爱，会不会在第二次恋爱当中不能再完全投入了？我的感觉是 no， 终会有一个人让你放弃全世界的，而且我相信每一个真诚的人，每一次相爱，每一次投入爱情，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全心全意的，放心去爱吧。那是一种欢愉的高级的生命体验。当然了，我们在逐爱的路上一定经历过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情。还有很多的朋友会问我，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每天都有大把的爱情问题，我仿佛是一个爱情顾问，我基本都会回复大家。就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对这个男生充满了怀疑，我非常依赖他，但是我对他充满了怀疑。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她本身这个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当然男性的思维是直线的啊，东西南北，而女性的是是多维的。我现在才明白，之前我也认为也这么非常非常简单的认为，男生女生想问题应该一样啊，你欣赏我，我喜欢你，我们在一个彼此的空间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距离，而且有同样的生命价值观，多好的一件事情。事实证明 No， 我们必须彼此体谅，而且作为男生真的是要多多替女生考虑一点，这是我过来人的一些建议。我们每天在学习，在长大。我说了这么多大道理，其实需要你去经历的。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书籍，我们有很多的互联网的知识，可以迅速找到如何判断一个女性一个男性爱的方式和表达的意愿，但是那都是理论，对吗？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你去自己体会。所以我每天在问自己，我到底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人，我能不能爱得很纯真很透彻。当然这个版本有很多人唱过，问来问去总会有个答案告诉你。我还是喜欢陈淑桦的这版问，虽然时间只有1分52秒，我们也要好好听听陈淑桦的问。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夜色来到了22:33，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希望大家在花椒那么多的直播间当中点进来之后就不要走开啊，来了之后呢就里边坐，里边坐了之后呢看看主持人，听听主持人放的歌曲，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这个陪伴，这个选择就是睿智且真诚的。我诚意邀请你和你身边的朋友，如果真的进入我们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就到里边来坐坐。我们每天很忙碌，每天经历很多的事情，情感上的、身体上的，非常的辛苦。早上打卡，中午狼吞虎咽的吃饭，晚上不停的发邮件完成老板的一些 case，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还不能按点的下班。终于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还要在交通上浪费不少的时间，还有人还在学习，我们都是在每个十字路口学习的人。我也希望我们在城市忙碌的节奏里变成更好的人。我是一个电台的男主播，我的节奏也很快，我也想多休息多学习，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今天我们说女人的心思，其实情感关系当中的一部分啊，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决定于男子的心态。大家都在互动啊，都有很多的互动啊，说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和感觉啊。我觉得直接很好，我一直是个不太直接的人，我会观察。说说我啊，你们想听我的恋爱观吗？想听吗？想听打个一。不，我还是选择不说了。说说我的想法吧。我今年 30 years， 对，我30几岁，对。然后我在说，如果现在我回头看了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在恋爱的这个步骤当中 是非常紧凑的，而且我很负责任，很有责任感。这一点我觉得是男生哦，特别是在听我节目的花椒的朋友也好，或者说是收音机前的年轻的男生听好了，责任感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负得起你能担得起的责任，如果你这个肩膀不够厚重，担不起那个责任，就不要做那样的事情，让你显得很单薄，这是一点。第二点，一定要多替女生考虑，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很多年轻的男子，比如说家境不错，教育不错，而且外表也不错的男生啊，学习成绩也很好的男生，我不是指全部啊，大家不要觉得啊，你这主持人说的不对 ，no， 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他会觉得我应该被保护啊，我应该被宠爱啊。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时代，这样的想象，这样的想法应该会越来越少了。妈妈的儿子的这样一个想法应该越来越少，我觉得应该是三观正确，有担当，正直且豪爽的部分才会吸引女子。不管女子的心思是多维的，还是男子的思维是直接的，我觉得情投意合是很重要的事情。还不错说的。给我自己加油，没有打壳，今天晚上聊女人的心思，我也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来看看是哪首，当我看看我的 CD 啊。好了，我已经选择完毕了。萧亚轩这个歌手，我不是经常在节目当中放他的歌，对不对？那么今天我特意选择了一首这种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有四个字，听听看。这前奏是不是很熟悉？那些听歌达人们一听，哇，这不就是《类似爱情》那首歌吗？你能告诉我，你听这首歌的内心感觉是什么吗？类似爱情，又不是爱情，但是又不是友情。尴尬又难过，这样的爱情我们不希望拥有。你好好听歌。 我站在屋顶，黄昏的光影，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像是一个谜，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希望跟你走下。深情 谢谢萧亚轩这首《类似爱情》啊，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一些桥段和伏笔。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我特别喜欢看一个电视剧，我想很多朋友跟我的兴趣点是一样的，就是我爱我家。这真的是一部经典的室内的喜剧，但是讲述了很多平常的大道理，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都是经典。就像我们中国的成长的烦恼一样哈，和平演得太好了，像宋丹丹女士说一声非常厉害哦。好的爱情都很简单，这句话我是一直是深信的，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因素在里边。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谈一场恋爱的话需要考虑很多，难免物质化，难免面包化。我有一个同事很有意思，说面包我可以自己给我，你给我爱情就好，很有意思啊。但是他生活当中是一个小女人，就是每一个人在表达情绪的时候都会有自己认为对的一套啊。这位朋友说，女人需要关心、了解、认同和安慰。我举双手赞同。男人需要信任、赞美、肯定、鼓励，没错，双手赞同，双手赞同，需要鼓励，爱是鼓励，没错没错。就比如吵架的时候，男人讲的理，女人听的是情。让我想想啊，有时候我们讲理都讲不出来，就是没有我们讲理的那个空隙，全都女人在说话。很多时候女人需要的是爱和理解，很多时候无论你怎么解释，多么慷慨激昂，都抵不过一句我爱你。是的，就我们80后这波人啊，说我爱你的频率一定没有你们，我的猜测啊，90后00后的给予多，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羞于表达，好多朋友在说网络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好，有时候会提醒我说有点卡，对不对？就是所以看不到什么礼物了嘛，对。然后呢，我希望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多体谅别去埋怨太多。如果你一味在埋怨的话，也许你说我的爱没有变啊，我还是欣赏你的呀，我还是，那我为什么不去埋怨别人呢？很多人是从这个出发点考虑的。但是我有一个危险的小信号，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一直埋怨他，一直埋怨他，那个一直被埋怨的人，他心里会有一些微微的波动，这个波动你是察觉不了的，你是不能替他波动的。他在想，如果他心智不是很成熟，他很简单，说我是不是换一个人他就不埋怨我了呢？哎，问题出现了。你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你觉得是两个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埋怨是其中的一种，而他并不这么认为，咔，他就走掉了。每一次最最无情的分手，并不是大声摔门的那一刻，而是轻轻关门你听不到的那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改变，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虽然好辛苦好累，但是我们要加油努力。有请雷光夏。他的改变，这是女他，好好听听他的改变是因为什么。他变得更好了吗？有人爱了吗？ 微笑关了窗，城市灯熄灭，他开始的旅行，计划有夜的风微低，渴望那气味，预知的情节，他说你别跟随，这瞬间没见你的城市是谁？ 也是个很敏感的人，我感性起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害怕，但是我又是个理性的人，我拒绝感性的表达。我是这个城市的矛盾综合体，在爱里，在真诚里游走徘徊。我的改变你也许察觉不到，你的改变我却深刻地印在心中。我和你，你和我，其实都在改变。 这瞬间白天里的城市，是谁梦中片刻的一致，形状如此真实，回忆如此虚伪，你摧毁他经历的世界，我探索他已展开的边界，清晨苏醒之后，故事有了改变。 来自于雷光下的名字叫做他的改变，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草在结他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来选你几张我手写的照片来说说这些话。我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两件事，一件是时间终于将我对你的爱消耗殆尽，一件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遇见你。十点大陆机希望你有这些好的情绪的培养，重视诺言，不夸夸其谈，有学识而含蓄内敛，心胸宽广，不以自我为中心，勇于承认错误，意志坚定，干净整洁，尊老爱幼，有业余爱好。有请十号男嘉宾上场。你们好，我是十号男嘉宾。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好的习惯，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些习惯是平常养成的，而不是装出来修饰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有点像雷光下他的改变其中一些情绪啊。说了这么多的情感的关系，其实恋爱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想得复杂，那真是庸人自扰。爱最初的美好是怎么都不会改变的，就是你看着他，全世界只有他的这个面孔，他的身影，任何人都是虚无缥缈的空气，对吗？你有过这种感觉吧？但是又有很多人抓不住这种情绪，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该想要得到什么，模糊、挑剔、倔强，然后又变得有一点点厌倦，这样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心理生理都健康，纯真的双眼去观察每一个美好的生命，从这些美好的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合适你的，耗尽你的一生。还有7分39秒，我先放一首小歌曲啊。这首歌呢也是恋爱当中我觉得经常听的一首歌曲，有请张惠妹。有时候你会恨一种感情，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在乎他，而他给我的回馈只有我的20%都不到呢？我恨我那么爱你。我觉得反过来想想， 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越悬疑的几率，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 一种特别模糊的一种态度唱出了恋爱当中一种情绪哈，其实还是一种崇拜了。这些崇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会有，我们没有办法去征服或者没有办法去解脱一种在爱中的一种被动的态度和位置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联系自己的情绪出现。但是在他面前你没有别的办法去解决的时候，就会有恨产生，那个恨也是因为爱好吗？ 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 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说了一晚上的男女之间的爱呀、恨呐、谁主动谁对谁好，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很对，不要太任性，不管男生女生，不要强求一个人对你低头证明对你的感情。我觉得爱是顺畅的、舒服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不可一世的、不能商量的。这么多女生在唱歌，最后一首歌有请她。他经历了很多的婚姻，我一听很多的婚姻几次啊，大于十吗 ？No， 那会累死的。但是他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听听他唱的这首歌吧。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找到你心仪的那一位，耗尽你的一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记住我的名字哦，周准。有请李宗盛，问，明晚再见，晚安，亲爱的 ，Love is love， 拜拜。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